众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现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鬼一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寻土，不论拍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在周末的早上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小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来听第五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实况。那么上半段呢，我们听听老艺术家的作品，先来听一段魏文亮和孟祥光这对相声界的黄金搭档合作的《谁说女子不如男》。 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 啊！对 啊，这说明观众对我们非常的喜爱， 哎， 尤其是对我们这个伙伴， 是吧？ 啊，还没有表演，我们报幕员一报孟祥光，大家就鼓掌 啊！不敢这么说。 哎呀，这说明大家太喜欢你了 哦， 长得有人缘啊！ 啊，有人缘、啊！ 一出来，大伙儿一看，哎呀，这个小胖小多耐人啊！ 什么叫小胖小啊？ 啊，什么呀？ 老演员 啊，这个老演员多耐人啊！ 这老演员也耐人啊？ 那是观众这么喜爱我们，我们怎样回答观众？ 怎么回答呢？ 我们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吧。 谢谢大家。 尤其是我祝愿在座的男同胞。 男同胞， 同志们注意了，注意我这词儿 啊！ 祝愿我们在座的男同胞， 祝愿什么呢？ 男同胞一定很高兴了，是不是？祝愿我们在座的男同胞，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夫妻平等，少生嫌弃。 好，我再提个建议。 什么建议啊？ 咱们俩向在座的女同胞再鞠个躬。 我看不必了，不必了，不必了。 哎，怎么不必了？ 您不知道，现在我们男的天天在家给女的鞠躬啊。 哦，是啊。 你了别生气了，面我不喝了还不行吗？那个， 我这么个鞠躬啊？ 我现在发现上社会出现一种不公平的现象。 那什么现象啊？ 我们男的处处比女的低一头。 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啊？ 没根据不在这儿说。 哦， 说出来让大家听听是不是这么回事。 那好 啊， 你说说大家听听。 从历史上来讲， 还从历史上讲， 我们男的就不如女的。 怎么呢？ 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知道叫什么？ 那叫什么呀？ 叫母系社会。 对 啊， 母系社会。 哎， 那时生的小孩啊，只认娘不认爹。 母系社会吗？ 哎， 古代打仗也是一样啊。 怎么呢？ 冲锋陷阵最勇敢的全是我们男的。 哎，是啊。 可是最有名的是花木兰、穆桂英。 我告诉你啊，这个古代打仗女人少 啊， 所以呢 出名就快， 现在也是一样 了。那现在怎么了？ 海上打仗威力最大的军舰都是我们男的驾驶，对不对？ 那不错呀。 知道这个军舰叫什么吗？ 叫什么呀？ 叫航空母舰。 你那意思呢？啊，叫航空公舰。这像话？ 这外国还有第一夫人了？ 哎，那有啊， 怎么没有第一丈夫呢？ 我没听说过。 小孩念书啊，先学拼音字母。 哎， 念书的学校母校 都这么叫吗？ 农民种地儿啊，几亩地儿 啊， 非要把祖国叫母亲。 就是 一来有那演员在台上朗诵。 朗诵什么呢？ 朗诵那个诗。 怎么朗诵啊？ 哦，祖国呀，母亲。 你那意思呢？啊，叫爹。 叫爹不好听啊。 是吗？ 哦，祖国呀，爹。 哎，我这多难听啊。 江西景德镇出什么知道吗？ 出瓷器。 这都宣传女的。 不，这瓷器怎么宣传女的呀？ 瓷器 啊， 瓷，这瓷性不是女的吗？ 不，这哪一哪儿啊？这是 要说你们演员最没劲了。 什么？ 你们演员最没劲了。 我们演员怎么了？ 电影明星女的多 啊。对呀、啊、 电视明星女的多。 是。 歌星女的多 啊。不错。 尤其跳舞蹈的。 那跳舞蹈的怎么了？ 我们男的全是配角。 哦， 最可气的就是这双人舞。 这双人舞怎么了？ 把这傻小子给累的呀，又是拖又是举又是扛啊。你就看这劲儿。哎，开走开走开。 我等等等，他越说越来劲儿， 累的是满头大汗的。嗯，您再看这女的骑在我们男的头上是作威作福啊。啊， 我说这是艺术，你懂吗？ 艺术啊，生活当中也一样。 我生活上怎么了？ 女同志烦人办事儿最痛快。 是吗？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哎，举个例子。 下了班了啊。嗯，女同志推着自行车出来。 哦， 来到传达室。张师傅，借我气管子使使。 哦，他要打打气儿。 你再看看张师傅 啊， 借你十个吧，我给你打不就完了吗？我给他， 我他这自报奋勇了。 谢谢您，张师傅，写吧，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这不是？ 嘿，他这地儿学雷锋了。 他刚打完，嗯，后来过来一个男的。 哦， 张师傅，你也给我打两下。 那打两下吧。 那量我拿带回去。 我两种人两种对待。 女同志打电话找人最快。 哦， 女的一哭能得到人们的同情。 哎，这话我同意。 你不信，男的一嚎 那怎么样呢？ 非拿电棍的捅你不可。 我这至于吗？ 女的有三八妇女节。 哎，有三八妇女节。 看病有妇婴医院。 那有啊。 坐火车有妇婴候车室。 对。 坐汽车有妇婴坐席。 不错 啊。 我告诉你啊 啊， 这些全是给孕妇做准备的。 哦， 她行动不方便就得需要照顾。 哦，女的有孕妇。 对， 我们男的还有将军肚了。 不，你看我干什么呀？ 啊，就这东西啊。 这什么叫东西？ 这玩意儿也不方便呢，怎么不来个将军肚席的？ 我这灌了一肚子啤酒还叫人照顾我？ 你在听女的唱的歌。 唱歌怎么了？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 好，姑娘像花。 你在听男的唱的歌。 怎么了？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他愿意这么唱吗？ 你再听女的唱的歌更不像话了。 他怎么唱的呀？ 我愿走过漫漫的小河，我愿寻找幸福的天堂。 嗯，姑娘上天堂。 你再听男的唱的歌满完了。 怎么呢？ 自从我跟你分别后，我就走进监狱的楼。他进监狱了。 要这么一说呀，我们女的就比你们男的强。 您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您说什么？ 我们女的就比你们男的强。 您就瞧这模样。 怎么了？ 我们女的就比你们男的强。 多新鲜呢！ 那脑袋长得跟大肉丸子一样。 哎，这什么叫大肉丸子呀？ 你有什么条件啊？比女的呀？在座的这些个女同志，哪个你能比得了啊？还甭说年轻的姑娘 啊， 这剧场门口看自行车的大娘长得都比你漂亮。 你提不着这个。 你要说这个，我们男的处处也不比你们女的差。 那刷锅洗碗洗衣服，哪样不是我们女同志干的？ 挑水买米换煤气，哪样不是我们沙里爷们干的？ 结了婚之后 啊， 在家里伺候丈夫 啊， 生了小孩给孩子喂奶。嗨，跟你说这玩意儿没用。 怎么了？ 你呀，没生过孩子。 那这么一说，你生过？ 我超过生育年龄了。 你年轻的时候生过？ 你别看我没生过 啊， 我知道孩儿的生日就是娘的苦日。 什么娘的苦日 啊？ 是哪个坐月子还苦？哪个坐月子不大鱼大肉的盯着？就这还不放心了？ 怎么呢？ 还问了？你说指望？你说话？你说指望？你 大傻小子， 那个鸡蛋两盆两盆往屋里卤啊！ 嚯， 一个产妇坐完月子马上胖三圈，你想？ 哎，说明我们女同志啊，身体素质好，寿命长。谁像你们男的呀？ 怎么了？ 又抽烟又喝酒，自己毒害自己。 我们男的抽烟喝酒是自己毒害自己。 那当然了， 你们女的拉着个双眼皮扎哪儿个眼儿就没有发炎的。 不，这抽烟喝酒浪费多大？ 你们擦烟这模粉的开支小吗？一盒玉兰油十好几块。 你们男的就不擦呀？ 我们呢？ 啊， 一盒橄榄油能对付半年。 啊？ 实在不行上医院找大夫要一所开塞露也凑合了吧。 听我一问脸上抹开塞露的吗？ 省钱的，对不对啊？ 你们男的找对象啊，专找的漂亮姑娘。 你们姑娘找对象就不找那个潇洒大方的小伙子？ 潇洒大方有什么不好啊？ 找潇洒大方也得量体裁衣啊。 还量体裁衣？ 我们院那姑娘 啊， 非要找费翔这么高的个。 嚯，这费翔可1.97米， 傻丫头，你才多高啊？ 那他多高啊？ 1.46米。 啊？ 这跟费翔跨着出去，非给拉了死不可呀！我就建议咱们中国的女同志啊，就应该向日本女的学习。 为什么向日本女的学习啊？ 结了婚之后什么也不干了， 哦， 在家里的照顾一切。 哦，是啊。 你看这个丈夫一下班，哎呀，说话那个温柔。 非常有礼貌， 态度那个和蔼。 这日本可是大男子主义。 那当然了，我给你学一学 啊。你给大家学学。 一看丈夫下班了 啊，咱看一看，还穿着拖鞋呢。 您下班了 啊？我下班了。 您辛苦了。 不辛苦。 外边下雨了。 下得很大， 把您身上都轮湿了 啊。没有关系， 轮得跟水王八一样了。 我去你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一段多年前的录音，谁说女子不如男，有魏文亮、孟祥光合说，录音当时的条件限制有些不大清晰，请您谅解。下面我们再请您欣赏一段经典名作，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武松打虎》。 唱戏啊，不管是文戏是武戏 啊， 哪样也得有功夫，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现在你看戏 啊， 台上很少出事故。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是吧？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对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那就坏了，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岔乎。 还有的时候演员的精神高度集中， 这怎么样？ 也能把词儿忘了。 哦，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儿， 也能出事故。他把自己忘了， 他紧张了，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人物去他钻不出来了，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是啊， 对。 你看这个演员呢，你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全宝二位合说的武松打虎。上半时段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回到下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第五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精彩实况。上远和您稍后再见。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4月在北京盛大开幕。 打造视觉盛宴，点燃影迷热情，引爆春日狂欢。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2018年4月15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不同吧。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来关注天气情况。这个双休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步上升，其中扩散条件从今天开始转差，但今天的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尚且可以，比较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明天会继续转差，出行前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0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不错，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是受高空平直西风气流影响，地面风场较弱，扩散条件有所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今天光照比较充足，空气质量尚可，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懈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熏透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本周的下半时段我们为您展播的是去年12月12号我们节目录制的第五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实况。这个活动是由全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单位的名家新秀齐聚一堂，为首都的观众先后呈现了2场精彩的演出。这一场展演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由两位重量级的相声名家为您带来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作品，哪两位呢？我们下面先请出当天晚上美丽的女主持人周雨。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晚上会演的最后一个压大轴的节目。我为大家请出的是深受观众朋友熟悉和喜爱的两位表演艺术家，李金斗先生、李建华先生，为我们带来相声《红灯记》，掌声欢迎两位老师。 参加这个演出我很高兴，啊，都是全国各地到北京来汇报的。 哎， 我们作为北京的一个普通的相声演员，能参加这个晚会就更高兴了。 对， 借此机会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在座的每一位北京的父老乡亲的捧场，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红灯记，这是一个说学逗唱，这是一个学的节目。 对， 红灯记是一个很优秀的现代京剧，这出戏很多人都爱唱，我也爱唱。 No， 你怎么样？ 我也爱唱《红灯记》嘛。 啊、哦，什么时候唱？ 没事吃饱了我就哼哼两声。 你说什么？ 我说吃饱了就哼哼两声。 吃饱了就哼哼两声 啊！ 哎呀，那你跟我们家里养活这个不一样啊。 那你们家养活的有什么特点？ 饿了以后才哼哼呢，急了还挠你呢。 你这叫怎么说、 啊、本来嘛，什么叫吃饱了就哼哼两声啊？ 吃饱了哼哼两声那戏， 你得把这戏带出来。 是我说话不图省事儿， 你省事儿了，我们拿你当那个了啊。 少说一个字儿，多出两条腿儿来。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不能说是哼哼，应该说是演唱。 我确实喜欢。 这里有三个角色 啊， 李和、李奶奶、李铁梅。 对呀、 你能唱谁？ 我最拿手的是老生的唱腔，那也就是李玉和。 李玉和， 李玉和， 那太好了，太好了！今天您也来着了啊，咱们听他哼哼一回怎么样？ 嗯，这话说怎么叫哼哼呢？ 就是您给我们演唱一段，哪段？ 手提红灯。 好，这好，四句， 全剧李玉和的第一个唱段。 对，李玉和， 嗯， 在一个夜晚，就是七点多钟，拿着红灯，穿着是铁路的服装，有一个大围脖，接交通员送的这个密电码，手提红灯四下看。 手提红灯。 上级派人到龙潭。 到龙潭， 让他来了吧， 来，李玉和。 还真错不了，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很多的观众，我们经常演出，您哪听李建华唱过？没有啊，今天您来着了，来着了啊，我给您拍着板啊。 您看，您还给我鼓掌。 主要演员事儿就多，一说唱，他就要咳嗽，啊，这是一种反应啊，还得哼哼，对，给您拍着板啊。观众，你看多热情，给你鼓掌，是不是？你看，他就是要一点掌声。 几次三番的给我鼓掌，真是盛情难却。 我们北京的父老乡亲对我们非常的热爱。 不过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朋友， 是是是， 您给我鼓掌，鼓得非常的值得。 那为什么呢？ 因为确实唱得好。 确啊，确实唱得好。 就因为这个唱得好啊 啊。 在获得了很多赞扬的同时，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妒忌。 谁嫉妒你了？ 比方说有个叫于奎志的，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这个人。 太知道了，于奎志谁不知道啊，国家京剧院呢，唱得很好啊。 他就曾经扬言说，再听见我唱他就掐死我。 他超过于奎志了。于奎志跟他有过节， 就我本想跟他成为朋友。 这没事了，这没事了。你看啊，我们有一个男主持张腾岳 啊， 十一频道戏曲晚会主持的特别好，他跟奎志是好朋友，通过他给你们哥俩一拉合，这闲话少说啊 啊， 时间也够时候了 啊 啊 嗯， 明儿大伙儿还得上班呢 啊，好的， 赶紧唱， 赶紧唱， 让咱们听听怎么超过于奎志的。我不知道您，我跟他这么多年，我还真没听他唱过，来吧， 手提红灯， 手提红灯，四牙看啊，错不了， 说唱就唱， 那当然了。这么半天废话不少了， 手提红灯四下看，上级派人到龙潭，时间约好， 甭说于奎志，我都想掐死你，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还哼哼。 你这人说话别这么损 啊， 就这段你还不会的。 我不会 啊， 我唱出来就比你强。 那你唱。 我唱 啊， 我来得成吗？各位 啊，你看， 这是刚才这个剧情我也给您介绍了。晚上七点多了，哈尔滨天气非常的冷，李和拿着红灯穿着路服出来，我来一来啊，学唱啊，我不敢说我唱得好，您听着差不多，就算我蒙上了，好不好，各位？啊，这个红灯啊，红灯就是这么大一红灯，可能您看见过啊，红灯啊，红灯啊，交代一下， 这红灯记就是主要道具， 它这个围脖就跟那个拉毛围脖是一样的，当然上面有补丁，它这个李奶奶给它缝的啊。但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唱的确实好， 我学唱一段啊。 戴围脖，就表示天冷。 他这个衣服啊，他这个衣服，就是这儿还大一点，皮鞋，啊，路服嘛啊。他这个后背啊， 说 搭着一点啊。 说从这儿，从现在说到明天早晨，不唱没关系。说， 我干嘛不唱？你这我不会啊。我现在就来。 你不唱，你这哪儿那么些毛病？来，你这唱吧，这有什么话趁着明白都说喽。 这个人，你看这真是，你下回曲协再办晚会，你来不了了，来不了了。 怎么来不了？ 你来不了，当然了。 怎么来不了了？ 领导一看你的态度不真实，还是我来吧。啊，我保证唱好啊！现在开始啊，手提红的啊。手提红灯四下看，上几排人到龙潭，时间约好七点半，等车就在这一才靠，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 你不说你会唱吗？你得接我这戏呀、啊！ 这往下怎么叫你？ 哎， 我把这茬给忘了。 等车就在这一半， 金斗站 长。 斗哥，斗爷，斗斗， 什么乱七八糟的？ 让叫你， 你啊，这戏不行。嗯，我您听我唱的还成吧？谢谢谢谢，因为我爱唱这个。其实呢，我跟您说实话，我演的最好的还不是李玉和，我演的最出色的、最拿手的李奶奶。鼓掌的看过，这大姐看过，确实。 等会儿吧，等会儿， 谢谢。 等会儿吧，我 这个李奶奶呀、啊， 我这插播一个问题。 插播什么呀？ 你是男的，是女的？ 哎呦妈呀，你什么眼神啊？咱哥俩一品种，你看的。 什么叫一品种？那意思你也是男的？ 那这意思我就是男的。 男的， 哎， 大老爷们， 对， 挺着大鼻子，舔着大肚子，我演李奶奶，你演得了吗你？ 少见多怪，你不懂。嗯， 怎么？ 这叫反串，懂吗？ 反串我懂 啊， 谁都能反串，唯独阁下您，打死我也不信您能串出李奶奶。 你呀、啊，你没见过？你刚才大姐、啊、为什么给我找？你见过呀、啊？ 见过。 这话是去年长安大戏院、啊，应该是高一倩老师的，突然间身体有点欠佳，怎么办呢？救场如救火，长于大姐在这儿呢。金总，你来这个。我说，哎，我来。我这李奶奶，我跟长于大姐，刘长于老师，啊，那是第一位铁梅的扮演者。好啊，我演得也好，观众哎呦，那天火了，掌声不断，哭声不止，哭啊！大人孩子看见我那哭啊，尤其那孩子，我看着都难受啊， 啊。那么点孩子哭，那不是感动的， 那是 饿了， 哦，饿了， 饿了， 要、哦、吃奶。 对， 我哪有奶啊？ 拿 啊！哎，你提这很有道理，为了防止小孩不哭， 啊， 我下月演出的时候，我带一奶牛来，在台上你帮着挤奶，您请我唱戏，我反串李奶奶，好不好？ 什么时候？ 下月。 下月太遥远了 啊， 不如就在今天，您就给我们反串这李奶奶怎么样？朋友们，来吧，来吧，开始吧。 谢谢谢谢小弟弟的， 可以了， 叫好声。 嗯， 他相信我能演， 那 是不是？他不相信，他借助您的掌声让我演。您说我怎么演？大伙儿都知道，这是两个人的戏。李奶奶李铁梅痛说革命家史吗？叫他记住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继承革命，这场戏多好。一人我怎么演啊？ 没有铁梅呀、啊。 你那意思没有铁梅你就不演是吧？ 当然了， 其实没有铁梅没关系。 那怎么办呢？ 这不是有我的吗？ 你谁啊？ 铁梅。 您看整个一铁锤。 铁锤干什么？ 你这模样，李铁梅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这唱戏不讲究化妆吗？化化妆就行， 能弥补吗？ 太能了 哦！ 俗话说得好啊，海味吃的是鲜，模特看的是穿，人不捯饬不过关、哦。像我这样的要捯饬出来，您再看 怎么样？ 整个一天仙！ 我的妈呀！孩子都给孩子逗乐了，有你这模样的天仙吗？啊，能弥补吗？ 那 你简单的化一化妆，大伙儿您看看，您看看，哎，真像铁梅。您一鼓掌一通过，我立刻反串李奶奶啊。这个情节呢，这是一个深冬的夜晚啊，这个是日本鬼子来了，把家里的童星真捧的，你这种笑。别吓着啊，孩子！走，您看了吗？这就是偷地雷那位来了。 铁梅， 呵， 铁梅， 哎呦我妈呀！ 我给你来一卧鱼儿、啊。 别，您卧槽吧，您卧槽吧，还卧鱼儿的呢。 我问问啊， 同学们，您看行吗？有您这句话。他就算红了，李铁梅啊， 李铁梅， 我是李奶奶。 得， 刚才这剧情都介绍了，日本鬼子把李和抓走了，屋里翻的是乱七八糟，椅子也倒了，李奶奶把椅子扶起来，把铁梅叫到跟前，把家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继承革命，现在开始 就唱这段， 我一转弯就不是李金斗了， 对， 李奶奶了，您看我像不像李奶奶啊？ 我说你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 的？说话的这是 干嘛？这么摇头尾巴晃？ 这是做戏啊！日本鬼子把我儿子抓走，我生气啊！我气的，气的。 哦，这是气的， 气的。 那你再转一回吧， 白转了。你看，再来。 怎么看怎么像猪尾巴吃多了。他说他能唱李奶奶，我还有点不信。你现在看他颤颤巍巍这劲头啊，没准他还真正唱 铁梅。 这东西你不知道哪块云？ 说话呀， 说什么？ 我叫你呢， 叫我什么？ 李铁梅呀、 啊，叫铁梅我能答应你？ 你扮演的谁？ 我扮演的是李。哎呦， 现在就入戏了， 这就开始了。 当然了， 来，那您再转一圈吧。 我这脑袋都晕了，我告诉你，铁梅， 哎， 嚯！您这是傻小子呀，铁梅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啊，细声细韵呢、啊、 嗯，装嫩我成、 哎、铁梅， 哎， 你爹他好不好？ 您问的是我爸爸呀？ 对啊， 那可真是绝了， 绝了， 不贪赃不受贿不桑拿不按摩，这辈子甭说包二奶了，连自个儿媳妇都没娶过，您说这样的爸爸上哪儿找去？ 嗨、哎，你别说这个，你说戏词儿， 戏词儿怎么说？ 爹好 哦，就这么俩字儿、哎。 爹好， 可是他不是你的亲爹 哦，假爸爸， 这不行，起哄是怎么着？ 我还得 您说什么呀，奶奶？ 您说什么呀，奶奶？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哎呀，奶奶，您是给撑糊涂了吧？ 你才撑糊涂了呢。 这就是 气糊涂了 啊！这您是给气糊涂了吧？ 没有啊，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呢，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 大仓 十七年 又唱一遍，忘词儿了吧？李金斗忘词儿喽。 我怕的是你年幼小，志又不刚，几次要说可难当。看起来你爹爹是回不来了，奶奶我也保不齐让那日本鬼子拉拉扯扯的进牢房。 哪有这书本啊？ 那是 你给人唱京戏。 好啊啊，咱们祖孙肩并肩，勇斗豺狼，蹦蹬苍，哗哗哈哈哈哈。 你这是李奶奶， 我是你爷爷， 吹你的吧。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听完了剧场实况，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由苏文茂、刘俊杰合说的《红楼专家》。 不认识我吧？ 我 啊， 我可认识您。 是吗？ 您不就是那个批三国的苏先生吗？ 哦，你也知道 哈，你批三国， 那是我的大作呀。 三个做小买卖的 啊，对， 赵子龙老卖年糕，一辈子没卖个别的，就卖年糕。那不都您弄出来的吗？那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老卖年糕， 是是。 我现在不研究三国了， 我不研究三国了。 对了， 那您研究什么呀？ 我在研究两国。 研究两国？ 嗯， 我没听说过什么叫两国，哪两国呀？ 两国 啊， 也就是一个荣国府，一个宁国府，两国。 您说那是《红楼梦》？ 哎，我是红楼的专家。 哦， 红学专家就是我呀。 这位又红学专家了， 嘿， 真是红学专家。 那没错，我要是提几个人呢？ 嗯， 你可以印证一下啊。 是， 头一位，你像于平老。 哦。 于平老知道吗？ 于平伯呀。 啊，对对对， 大专家，红学专家。 对对对 啊， 哦，我们经常在一块儿谈心。 我跟他们聊 啊。对对对对， 哦哦， 还有这个周汝老。 周汝昌 啊，这是咱们天津人。 天津那也是红学家 啊。对，我们经常在一块儿探讨红楼。 哦， 还有这个冯庸老。 哦，冯其庸老先生 啊啊， 那也红学家。 对，他经常找我约稿，我现在还给他寄稿呢。 好嘛，这几位都是老专家。 对，这几老三老。 三老。 对， 那像您这岁数，您说我见着您我怎么称呼您呢？ 你啊 啊， 怎么称呼我？ 嗯， 我叫苏文茂。 对， 你就叫我苏茂老吧。茂老， 我跟您说，茂老，您要是红学家的话 啊， 我得问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问问您啊。 嗯， 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 嗯， 哎， 好， 您回答这个。 他这问就是对我一种轻视看不起。哎呀，那我能不知道吗？ 嗯， 红楼梦的作者谁不知道？ 嗯， 曹孟德。曹孟德作者。 曹操啊。 啊，怎么了？ 这又改了批三国了 啊？ 不是曹操。 曹是 曹雪芹。 对呀。 啊是啊， 你不是问我 嗯 为什么叫红楼梦吗？ 对呀。 我才说曹孟德。 这挨着吗？ 哎，这是曹雪芹先生 啊， 他做了一个梦，